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千仞雪反应得很快，退避的时机也掌握得非常好，但作为天使圣剑的缔造者，他还是受到了波及，身体在空中接连晃动，被硬生生地压在了地面上，俏脸上闪过一抹苍白，身形不稳中跌退。 怎么可能？唐三竟然凭借一击之力粉碎了我的天使圣剑。那虽然不是我的神器，但也是由真正的神力凝聚而成的强大武器啊，他又怎么可能破坏掉？先前他以三个魂环破碎为代价获得了强大的力量，都被我一剑轰飞，险些直接神形俱灭。可是他为什么换了一个武魂之后，只是使用了一个魂环的力量就将形势逆转了呢？ 千仞雪当然不知道，唐三利用的就是他的惯性思维。没错，唐三先前凭借三个魂环破碎的力量都没能挡住他的天使圣剑，而且那时候唐三绝不是在做作。如果他没有使用全力的话，一直凭借神念锁定着他的千仞雪又怎么会感觉不出呢？六七八三个魂环凝聚的力量也无法做到的事，昊天锤就算要强过蓝炎皇，只是一个第一魂环自然也做不了什么。这就是唐三利用先前双方战斗中所产生的情况灌输给千仞雪的想法。 从思想上来说，神与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刚刚成神不久的千仞雪，他的思维还依旧是人的思维，这就成了千仞雪的破绽。 昊天锤不是蓝炎皇，更不是唐三的拳头所能比拟的。昊天锤在唐三泰坦巨猿左臂骨的重力控制作用下，重量强行增大10倍，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他是以身体带动昊天锤，而后来却是被昊天锤所带动了。就算削弱到1/10，昊天锤在唐三手中也是十分沉重的，想要控制这样的武器并不容易，所以唐三在全力出手之后才将重力控制附加在昊天锤之上，从而产生出百万斤的恐怖重量。另一个，唐三破碎的昊天锤第一魂环是从何而来？那是来自于泰坦巨猿二明。就算同样是10万年魂环，泰坦巨猿的魂环品质要远远高于那三个千钧蚁皇，它本身又是力量系魂兽的巅峰存在，而那重力控制本身也是出自于泰坦巨猿的魂技。在二合一之后，令唐三在破碎这第一魂环之后就拥有了千仞雪所想象不到的庞大力量。更何况昊天锤上还铭刻着已经完成终极进化的杀神领域，杀神领域对千仞雪的天使领域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内蕴于昊天锤之中，借助这炸环的力量将自身威力完全与昊天锤融为一体，此时所产生出的爆炸力就变得极其惊人，威力之强远远超出了千仞雪的预料。在唐三发现重力控制作用于自身武器后能够产生巨大的威力之后，他的攻击暴力就完全提升了一个台阶。不过这重力控制也必须要作用在武器上才有用，而且唐三在使用了海神三叉戟进行百万斤级别的攻击时，就发觉重力控制的效果虽好，但是因为控制之下产生的力量过于庞大，一下就会抽空他泰坦巨猿左臂骨所拥有的能量。 一天之中，这种百万斤的增幅方法只能使用一次，但尽管只有一次，也完全可以成为我的杀手锏。这一次，我就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凭借着重力控制瞬间改变了局面。 一锤得手，唐三全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虽然令天使圣剑破碎，但自身也受到了天使之力的反噬。不过他显然没有就此停手的意思，重力控制在剧烈的碰撞中已经消失了，但他整个人却在空中偏转了一下身形，一脚踢在空气之中，刺耳的空气撕裂声响起，凭借着邪魔虎鲸左腿骨的虎鲸邪魔斧，他硬生生地强行推动自己的身体在空中进行了一个如同瞬移一般速度的移动。 与此同时，身上的第二个魂环瞬间爆开，混合着杀神领域的庞大杀机，强行驱散了体内的天使之力。巨大的昊天锤从天而降，直奔千仞雪当头砸下。此时正是千仞雪身形晃动，旧力被迫，一身神力处于短暂被阻的时候。面对唐三这几乎没有半分停顿的攻击，无奈之下，千仞雪只得抬起双手，凝聚出一个金色光团迎了上去。霸道暴力，充满了爆炸性的大须弥锤，在炸环的威力作用下，重重地轰击在了千仞雪刚刚凝聚的能量之上。轰然巨响中，唐三和千仞雪几乎是同时闷哼出声，唐三口中鲜血狂喷，千仞雪的情况虽然比他好上很多，但也被这一锤砸得飞退。这一口气依旧没有缓上来，就被唐三逼退。昊天锤扬起，将口中喷出的鲜血沾染其上。唐三只是在半空中一个旋转，身上的第三魂环就已经炸开。在武魂真身状态下，昊天锤借助炸环之力，通体完全被渲染成了暗赤金色。这第三锤又在坚不容发之际从天而降。千仞雪向后退了一大步，双手交叉架在自己身前，十字星般的天使神力挡住了这第三击。唐三再次喷出鲜血，但是千仞雪也同样被轰击的再次后退。以他神级的实力，在唐三这种不顾自身的拼命攻击之下，也没有丝毫办法，只有被不断的逼退。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了，但他那双眼眸中的血色却依旧是那样强悍，丝毫没有因为自身状态而有所变化，就好像吐血的根本不是他。就在唐三炸开第四魂环挥出第四锤的时候，千仞雪终于爆发了。 够了，我可是神级的实力啊，以神级之力被他如此压制，简直就像个笑话。 他这一口气一直被唐三所压制，虽然唐三并不能真的伤到他，但这种完全被压制的感觉对他来说却是奇耻大辱。这一次千仞雪没有再用自己的双手去抵挡唐三的攻击，背后六翼同时向前包覆，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使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金色的大茧一般。剧烈的轰鸣声中，千仞雪的身体应声抛飞，但是他身在半空之中，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已经包裹住了他的身体。那是一个天使虚像，与千仞雪本身一模一样的天使虚像接住了千仞雪的身体。同时虚像背后六翼抖动之中，无数金色的羽毛激荡而出，从四面八方攒射向唐三。在唐三的大须弥锤逼迫下，千仞雪终于用出了自己的魂技，凭借身体应接唐三一击的同时，给自己带来了回力的机会。唐三脸色不变，仿佛没有看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一般，身上的第五魂环随之炸裂，澎湃的暗赤金色光芒覆盖在他身体和昊天锤之上。巨大的昊天锤在空中一卷，整个人已经再次飞了出去，双手握锤直追千仞雪本体。眼看着那无数金色的羽毛就要刺中唐三身体的刹那，突然间他身上的第六魂环也炸开了。这也是千钧一皇三兄弟带给他的第一魂环，十万年级别的魂环。庞大的赤金色光芒席卷而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突然崩裂了一般。那来到唐三身体周围的金色光芒就被他这炸环之力彻底搅碎，而他本身的速度却没有丝毫减弱，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千仞雪面前。那巨大的昊天锤还是砸了下去，千仞雪看到的是唐三那执着而充满了无尽霸气的血色双眸。 哪怕是面对我这样的神，他的战意也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却不得不再次抬起手架住唐三这一击，这一次他的身体更是被硬生生地砸向了地面。先前硬受了唐三一锤以获取释放魂技的机会，但是千仞雪真正被昊天锤砸中才明白唐三这攻击威力是何等恐怖，炸环之后产生的能量实在太霸道了。他的天使六翼能够抵挡住所有爆发的魂力，却抵挡不住那刺骨的霸气与杀机。大须弥锤的霸气与杀神领域的杀气完全融为一体，直接透过了六翼冲入他体内，使得他在释放的魂技攻击时威力至少减弱了四成，必须全力运转天使之力才能将唐三注入到他体内的气息逼出。 而唐三的第五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他面前的。千仞雪抵挡的力量又怎会足够呢？这才被一锤轰击而下，跌落地面而去。直到这时候，千仞雪才深深地懊悔自己不应该小看唐三。 成神之后，在潜意识中，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应该有我的对手。我在面对唐三时，也是一直抱着猫捉老鼠的态度，始终没有用出全力。而这个男人似乎十分明白我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情况下，他才利用种种自身的优势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绝不会给唐三这样的机会了，一定在第一时间先全力以赴把他拿下再说。 不过他现在后悔也已经有点晚了。一击得手，唐三气势越发的炽热，第七环毫不犹豫的爆裂，他整个人就是追着千仞雪从天而降。为了能够衔接，他根本就不管自己的身体目前是什么状态，在发动攻击之时，完全以摧毁对方为目标。不论自己的身体如何痛苦，他还是坚持破开了自己的第七魂环，不能再用重力控制。但当这第七魂环炸环之力融入到昊天锤时，唐三还是发现自己的昊天锤重量骤然激增一倍以上，而且这一锤的力量明显要大得多。虽然还不能和泰坦巨猿魂环那一击相比，但也比之前强横多了。这是唐三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使用大须弥锤，身体的痛苦完全无法掩饰他那炸环之中连续暴击的快感。千仞雪双脚重重落在地面上，爆出了一声巨大的轰鸣，而这时候唐三的第七锤就已经到了他头顶上。千仞雪也明白了为什么当初自己父亲的实力应该远超唐昊，却被那位昊天斗罗重创。昊天宗能够千年传承，曾经达到天下第一宗门的高度，绝非一语之辈。那破碎魂环的方法需要用在昊天锤上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